講咩話？ 我話酒品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咧，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咧就叫做 Methuselah， 一隻叫 Non Methuselah。Methuselah 咧就係、是、要將佢 pasteurize，、哦、即係咧要加熱到發 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又 creamy 嘅感覺，你配個紅酒咧，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咯，盡男兼美女。 咁啊，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係嘅，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啊，你點解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成 嗰啲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俾到多啲。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白紅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 星期三晚十点半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喝波桑下半場又嚟啦。咁啊，上半場咧，啲英超啲強隊咧就順順利利。咁、通常咧，我有一個賭波理論嘅。咁、如果咧有啲強隊順唔順，每一次每一周嘅比賽咧，全部強隊咧都一定有一兩隊咧就賴嘢嘅。咁啊，見到前面啲強隊咁順利咧， 真係另外嗰兩隊真係賴嘢。 咁啊，開始諗下啲阿仙奴熱刺咧，又是熱刺咧，就開始諗會唔會賴嘢啦。咁啊，結果咧。第一隊咧就阿仙奴咧就先賴嘢，咁咧就作客西布朗。 阿仙奴啊小奶啦，熱刺就大奶 大奶啊。 咁啊，其實呢場波對西布朗咧都有啲預期，其實阿仙奴係可能會失分嘅，因為其實西布朗即係最近贏咗曼聯啦。 咁啊係，咁阿仙奴執翻一分翻去又真係好犀利下。 啊，都算係 有交代啦， 係咯。 咁啊，最主要就係西布朗呢場波啦，就出翻安力卡。呢場波咁啊，其實安力卡呢場波如果唔係即係浪費咁多機會，即係好坦白，佢去完中超浸一浸翻嚟咧，咁就即係浸都唔知浸咗啲咩翻嚟，浸咗啲三聚氰胺啊， 係啦係啦，未排毒啦，未排毒完成， 真係， 所以都係爭啲嘅。 即係如果安力毒仲喺積存， 係啊，啱啱佢想射完，哎呀毒發，哎呀弊， 有個波就類似咁樣咯。 即係俾即係左邊俾埋中間安力卡咁啊，企咗埋去本來搶點噶，啊點知企咗埋去，跟住停咗喺度， 毒發咯！突然之間，哎呀， 哎真係，嗰球波真係入緊㗎！如果佢真係掂到個波啊，其實咧即係西布朗呢場波啦，如果安力卡即係稍微踢得好少少咧，就應該就嚼埋嘅，我覺得。咁啊，前面嚟講啦，仍然都係。薩斯安踢得 OK 啦，叫 OK 啦，冇上一場咁好啦。咁另外咧，嗰、那個叫做艾馬費坦奴啊，咁就踢得都唔錯嘅，有一個助攻就俾呢、這個耶科咧， 阿根廷嘅球員 係啦，咁啊頭槌就頂入，咁嗰個波咧。就其實咧，如果係責任咧，就傑比斯啦，傑比斯佢嗰個企住喺綠馬點，嗰、那個我哋上年成日講好重要嗰個前柱區嗰個位咧，佢係漏頂，漏頂咧，咁啊呢個耶及咧就上嚟頭槌一作就應聲就頂入，咁啊但係咧下半場阿仙奴咧。就呢個韋舒亞就追翻平手喎， 都上幾靚 咁啊！呢、啊、場波就有一個特色嘅，就係、是、死神藍斯咧， 俾人換出 就，就打前咗一格嘅，即係比以往，因為就就翻阿迪達咧，就要出翻嚟打防中。 我覺得調翻轉會好，可能會好啲咯。 咁啊，就係因為阿迪達呢場波其實咧，往時如果大家仲記得，我哋上幾個禮拜就話咧，費明尼咧係主要即係壓陣啊，喺個防中嘅位置，咁啊前邊咧就即係藍斯啊、韋舒亞就上嘅。即係可能係 boss to boss 咁樣，咁但係呢場波咧，阿迪達咧就同費明尼一齊鬥住個防中位，咁啊變咗咧形成前面咧就少咗啲人，咁同埋藍斯始終我都係覺得佢唔係即係打攻擊中場嗰邊位置嘅球員嚟嘅，佢真係打 boss to boss 就幾好啫，就真係無端端就轉咗個位咧。咁就爭啲吧， 表現差啲 咯。我就始終覺得阿仙奴其實係時候回一回咯，係啊，即係你個勢唔會話長之下去都即係一直好嘅。 即 係 個春藥過咗， 咁同埋呢場波都始終叫做作客，咁西布朗係啱啱嗰場作客贏曼聯嘅喎，即係佢嘅狀態絕對唔會差過你咯。 即係佢啱啱士氣如虹，你就啱啱就即係。即係搏完幾場就有啲回一回啊！ 應該咁講啦，即係呢場波就阿仙奴失分就唔意外嘅，好坦白，唔會太過意外嘅。係咁就係即係Steven 可能失望少少啦。即係你知道阿仙奴氣勢， 不過唔緊要，攞一分都照上翻榜首。係 啊， 因為得失球咧就暫時而家高過利物浦，分數係一樣嘅。 咁啊，奧斯爾呢場波就 靜啲啦， 靜啲啦。都係因為我自己有睇場波，但係我又冇乜心機睇嘅。咁啊，因為都見到阿仙奴係啲走動都仲係好多，咁但係好似就踢得冇咁靚啦，冇咁悅目啦， 唔夠順咯。突然之間好似又 係啊，即係好似呢啲 爭啲爭啲 啊，爭啲好似有啲嘢棘住咁啊，冇咗潤滑劑，可能又要落多少少啦。咁啊，呢場波仲有個後備見到個賓特拿出嚟喎， 係 啊，見到中堅賓出嚟喎， 不過都好後啦， 好後時間同埋。基奧特一換出咧，就真係好坦白講，就真係爭啲㗎啦。咁啊，可能吉賓特嗱就變咗係基奧特嘅後備，咁啊真係要諗諗佢。 或者睇下邊個中堅傷咗，換佢落去咯。 啊，中堅傷咗有華美倫喎， 而家好多 美倫落到去㗎嘛。 出咗名叫中堅賓啊嘛。 OK， 咁啊呢場波就1-1啦，我哋都預咗咧，都係會失分。 有失分危機嘅，開波前都講過。 係啊，咁啊另外一場咧，又係北倫敦同時咧， 真係爆冷。 就韋斯咸咧就作客啊， 贏3-0， 咁就贏呢個熱刺三粒。啊，其實賽前咧，我諗。都冇乜點諗過熱刺會輸咁多， 上半場都係0-0啫嘛， 即係好似撞邪 嘅。 其實如果事後諗翻咧，又合理喎，因為咧其實咧熱刺之前禮拜四打歐霸咧，就去咗去踢去咗俄羅斯，咁啊去對安捷，哇對安捷雖然就贏2-0，但係路途之遙遠，一來一回咧都幾係嘢嘅，都起碼呢度。我諗倫敦去俄羅斯都起碼要， 我諗四五個鐘， 都一個歐洲啦， 只四五個鐘啊， 應該四個鐘應該得嘅，北上啫嘛。 哦，唔係喎，打橫咁去喎。 倫敦嗱，啱啱最近我 check 個機票，倫敦去土耳其都係。 四個鐘啫嘛。 哦，咁啊， 所以應該唔使咁耐。 即係我諗起碼五個鐘，當五個鐘啦， 五個鐘之內啦。 五個鐘都幾係 啊，但係都好辛苦㗎。你咁短日子之下咁做。 咁因為我睇呢場波就係咧上半場咧就熱刺都仲好地地，係 啊， 真係。但係下半場咧，哇！真係成隊波立曬油，因為嗰三球波咧就六十分鐘之後就入嘅。 係啊， 第一球就列特就接應角球頭槌一頂，就撞翻自己有，撞翻自己有，護自己有當好似中堅兵咁樣咧，就護空門好。就彈翻佢只腳就射翻入網，咁跟住第二球就華斯迪啦，咁就接應直線啦，咁就單刀就射入，又係散到籠，一射第一個又係射得唔好嘅， 彈翻落佢度， 彈翻落啊華斯迪只腳嗰度撞入去嘅， 撞邪啦，所以我咪話 啊咁啊第三球就摩利臣啦，咁就射入啦，咁但係我覺得係真係個體能係熱刺係受到呢個體能嘅因素影響好大， 本身熱刺即係。都大家都知道下半場 都係 已經光㗎啦， 七十分鐘體力㗎嘛，上季 即係佢埋搭完場長途機翻嚟，即係一來一回仲少啲，又再扣多幾錢，即係大鑊啦。 咁啊呢場波嚟講就普遍球員熱刺就真係表現得麻麻地，而且後防 即係如果我係阿保華斯嘅話，我真係會考慮下全部出曬啲後備陣容落去咯，如果係 你講對安捷嗰場， 唔係對 佢呢場， 咁始終 呢場都換咗啲㗎啦， 始終係打比嘅，唔可以太輕率。 係啊，因為佢即係呢場冇位先行出嚟， 順便可以俾佢練下啲新兵都好啊嘛。 其實我又想佢 反而如果你出啲咁即係太過正選必然正選嗰班人落去咧，佢反而咧。越嚟越攰嘅話，你後面嗰幾場又點？ 其實佢今季咧個 strategy 咧，歐霸已經有少少係用另一批人踢㗎啦。 係啊， 即係譬如迪科爾啲，基本上專出歐霸。 嗱，其實我啱啱就望翻對安捷個陣容咧，其實都換咗好多啊。即係中場係出 Chadley、賀治比、林美拉，就跟住嗰場波咧，全部都係 啦 後備嚟嘅。 呢個 換翻曬，換翻 保連奴嗰啲啦。 係啦，即係中場就新組啊，後防就用卡保爾拍呢個。Riches 啊，即係今年新加盟嘅球員，哇！左閘仲有一個紅色嘅叫 Flyers， 咁好防守喎、啊。頭先你講呢幾個都係 呢個安捷對安捷嘅陣容嚟嘅，呢、 啊 這個就 嚇、okay, okay 啊、對安捷陣容嚟嘅，咁就唯一一個冇換到啦，除咗龍門之外就係、是、獲加啦， 獲加 右閘獲加，中場迪比利同埋前面迪科爾咯，係啊就係、是，但係迪科爾呢場波就爭少少咧，又 迪科爾倒過啦呢場。 啊，都係表現得相當之普通。其實總體佢哋前面呢場波都係表現得相當普通，除咗唐新， 嗯， 唐新就喺右邊就打得幾好嘅。係咁啊，同埋呢幾場波咧，洛里斯就好似又弱咗少少嚇，即係冇季初打得咁醒神。係咁就呢場波就3-0啦嚇，熱刺就主場輸波啦。 係咯。 咁就可以食順便望一望個聯賽榜喎，可以講下個英超聯賽榜喎。咁啊，而家咧，大家 由邊個由尾數啊？ 係咯，由尾數都係方便啲數嘛。係 咯， 由尾數上嚟。哦，你中意啦。 我嚟啊，我嚟啊。包尾就新特蘭得一分啦， 係。 跟住尾二就水晶宮得三分啦， 係。 尾三咧就諾維茨啦，尾四富咸啦，跟住就史篤城啦，史雲斯喎，跟住就 係啊，史雲斯啱啱嗰場對蘇咸頓都係踢得相當之唔好啊， 非常差。 我喺 Facebook group 見到經一咧劈頭第一句就話史雲斯打得好曳，好曳 啦， 係啦，有 Jojo Surfy， 真係好極都有 限。Jojo Surfy 呢個即係可能係毒瘤嚟 嘅，唔係同埋佢出嘅人真係。睇唔到佢上季嗰一啲好細利嘅組織呢， 完全冇啊， 冇 啊，你有裝租 Surfy 邊有細利組織啫， 唔係裝租 Surfy 佢開始就唔自己 hold 咁多波啦，即係唔扮大佬囉，但係都係， 但如果佢唔扮大佬呢，佢個 function 又冇乜嘅啫喎，佢如果作為一個即係如果佢踢一種繼承用式嘅波呢，佢冇繼承用嗰種波， 好慘， 佢冇穩囉， 我覺得佢嘅 function 就應該喺後備就唔係響正選，同埋拍住一個叫簡拿斯，簡拿斯， 簡拿斯又係好粗糙， 係好粗啊！喺西班牙嗰陣時， 佢都 係先係打防中 噶 嘛， 佢個陣真係好粗啊！ 今年咧，我突然間提一提，今年其實好多西甲球員嚟嘅英超啊嘛，即係好多防中咧，譬如好似阿金賓拿斯咧，即係去咗水晶宮嗰、那個， 係 嗰、那個又係好粗糙嗰啲波啊！唔知點解突然間嚟咗咁多呢啲，即係 唔係簡拿斯？日本來對佢都有啲期望，咁但係。 你有兩個房中同埋一個裝租 survey， 咁梗係爭啲啦，大佬。我諗住佢係即係一個鬥住喺個房中位，跟住俾兩個迪古斯文啦、啊，好似舊年咁咯。 但 係 真 係今年完全唔同， 真係小人師係全力打好霸。 今年最奇怪就係小人師其實唔係話走咗好多人啫嘛。係 啊， 即係譬如你以往打得好嘅李倫大啊， 仲喺度 㗎， 喺曬度㗎。 節高啊， 誒節高尤其 高就越口差，同埋艾瑞 Williams 呢啲其實冇走到㗎，但係點解即係走曬樣？ 威廉斯就今年打得好少， 系 应该我唔知系咪有伤啦，打得好少嘅。头先讲嘅捷高今年即系尤其是呢场波又系对修咸顿，又系打到不知所谓。第二球波作为一个后卫，边有可能等个波落嚟 等 个波怼 两下？系咯， 唉，真系离谱。咁啊，但系调转修咸顿咧，哇，好鬼犀利， 系 哇，真系 英超暂时失波最少， 失咗两大球， 系、 啊、真系。好鬼厲害呢隊波嚇，即係可能後防龍門保魯克打得好好， 保魯克打得好啦，呢、這個踢過西奧迪嘅， 因為七場波啦，咁有五場咧就 clean sheet 嘅，啊真係好犀利。咁就另外就方迪咧，個中堅方迪帕羅夫倫咧，亦都係表現得相當好。 今年就冇用吉田麻也啦， 係、啦，有方迪有羅夫倫， 羅夫倫係質素係 高咗好多。 O K， 呢兩個都高啊，吉田麻也好多講。 今年其實沙林頓有幾個球員係幾眼前一亮嘅，另一個就係一個沃特普斯。沃特普斯應該打右邊嘅，咁就應該以往 沃特普斯， 沃特普斯咁以往其實賓卓安就好即係轉咗會啦。以往其實就比較多用賓卓安啦。咁、但係呢個沃特普沃特普斯就係、是、幾善於轉型同埋亦都有一定嘅即係出波能力嘅一個球員啦。 但係前面我依然都係覺得。用多啲，用翻多啲洛迪古斯啊嗰啲啦，即係奧斯華道嗰啲，即係奧斯華道同林拔就出一個咪算咯。我始終都係覺得擺翻四二三即係好過而家擺四四二嘅。係咁啊呢樣，因為佢攻擊力都就認真麻麻地啊。而家蘇花七場就入得七球。咁啊，但係而家排名就好高嘅。 貴精不貴多、 而家就排第四位嘅，高過曼城熱刺，高過愛華頓，高過曼聯就唔使問啦。 喂，下一場，下一場沙林頓對曼聯咯。 哇！我作客應該係嘛？ 作客，作客， 作客。 大家都投救翻嚟咧。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修咸頓對曼聯咧就好多怪事發生。 曼聯勝高啲啊！我都係覺得。 拿鐵絲係嘛？ 啊，拿鐵絲就唔使。 好多年之前， 好多怪事發生㗎。 要飆佢出嚟先得。 啊，真係好難 講。咁啊， 但係必勝。 繼續成， 繼續 數 啊， 數埋、 小雲斯再上就卡力夫城啦。 係。 咁啊，卡力夫城同韋斯咸都同分嘅八分。咁跟住再上就西布朗九分啦，然后就三队十分嘅纽卡素、阿士东维拉同尾十一嘅曼联， 系尾十一，系尾十一， 系啦，系，跟住尾十二就侯城啦，尾十三就爱华顿啦， 系， 跟住就跟住就熱刺啦，然後就曼城啦， 曼城第五啦， 曼城係第五， 冇尾十五啦，冇尾十五啦， 我 過咗曼聯就可以計順翻數計噶， 第四係沙林頓，頭先講咗啦，跟住頭三位就 車仔、 利物浦同阿仙奴啦，阿仙奴同利物浦同分啦、 車仔同修咸頓係同分嘅， 係、都係， 所以呢隊修咸頓都， 但 係 我覺得修咸頓 虛火啦， 虛火啦， 虛火啦，即係 都未真係好對好多眼嘅， 我覺得佢個班底係足夠打中游嘅，呢、這個一定係， 係咯， 咁但係即係個。即係呢段時間可能個勢啊，即係可能列強嗰個狀態都唔係咁好啦。 佢個方係最好㗎，連三場㗎喺個聯賽裏 邊。如果可能嚟緊即係對住啲比較強啲對手，可能對熱刺、曼城呢啲，我覺得就即係有機會都 係會。因為佢其實佢季初最難打嗰場都係對利物浦啫， 仲要贏添， 係咯。 咁啊， 咁因為佢啲真係傳統嘅強隊，即係由曼聯開始啫，嚟緊。阿仙奴同車仔都未對，咁又未。 咁啊，兩位大約數過聯賽榜，其實我有幾對波大約咧，我講好短時間， 好啊、 有啲印象。其實今年比較暫時蘇花比較失望嘅，韋斯咸係一對，我覺得幾失望。 啱啱贏完 啫喎，話雖然係贏3-0啊，咁但係 大聲 係大聲啦，咁但係。 佢今年算係幾招兵買馬嘅，即係包括即係買即係貴價啦，叫做買唐寧同埋買咗呢個卡路爾。 卡路爾受傷啫， 用嘅錢。咁但係就其實就買翻嚟就受傷咯，譬如或者 受傷 都係受傷啦。咁而家你叫用咧，就都用翻啲地莊嘅。 我諗就早高爾呢場其實後備已經有出㗎啦。咁、 okay、 應該隨住傷兵咧，咁就成績再會好翻少少嘅。咁就如果如果有心任在就呢輪紐卡素就 係啦，紐卡素就開始好啦。 即係又是利美啦， 利美咧就即係呢隊波今場而家變咗法國 B 隊㗎啦，呢個已經係上季開始嘅事啦。咁咧，你睇翻利美咧，即係上年就去咗呢個昆士華流浪踢啦，咁都係比預期好嘅。但係點知今年去咗紐卡素之後咧，我發覺佢嗰個表現其實係佢即係比佢個批球員嚟講係高，即係質素係高略為高啲啲添喎，仲要。 我哋當年嚟昆士華流浪，我哋仲話呢個球員咧 水貨， 當水貨啦，因為當年馬賽就好曳啊，就正選冇得打嘅。咁啊，但係嚟到即係呢兩年啦，舊年昆士華流浪同埋呢年嘅紐卡素，尤其是上一場波咧，哇！佢嗰啲 打到 射門肉啊，真係 打到好似亨利咁樣， 真係信心爆棚啊！直情係即係有個中場空曬都俾自己直情扣埋中間射埋去啊！咁啊入咗就冇得 反 啦， 咁樣。 所以個尼美都要睇住，即係仲勁過 CC 啊 ！CC 今年反而麻麻地嘅，講真。咁就 另外都有一隊啦，富咸其實我就幾次投注咧，我都係想追住佢對加埋嘅。 哦，對加 都有收錢嘅。咁但係今年啱啱呢場對史玉成佢就贏波啦。 係咁啊 ，Martin Zhou 就開始有啲壓力， 開始有啲壓力啦。咁我覺得佢。今年嗰個轉會方針其實係錯咗嘅，即係實在真係簽咗好多老鬼翻嚟。 唉，都係嗰句，有又太拿拔都冇乜好下場。 就其實佢上年，其實上年嘅 pattern 都一樣嘅，佢下半季就些些借借借咗好多比較當打嘅球員，踢咗半季。咁但就有啲起色嘅，其實咁結果後尾都唔使話降班。我估佢今年嘅 approach 都係一樣嘅，即係好有可能即係假設佢十月仲教緊呢隊波啦嚇，咁可能會借翻啲寒假兵啦。佢上年就好興嘅，就簽咗好多個翻嚟。咁但係呢隊波其實就主場都一定有佢優勢嘅，但係真係要留意過咗七十分鐘、即係六七十分鐘之後咧，嗰啲老兵嘅體力係。下降之後咧，對波就好容易輸波 啦。好啦，咁就英超就大致上差唔多啦。咁啊，跟住要講下世界各地咯。我哋今日嘅焦點主要咧就會響意大利。咁因為其實又係禮拜五啦，都提及過啦，有一隊好勁嘅波叫羅馬。咁啊，羅馬咧而家咧 七連勝 失過一大球。咁啊，上一場對博洛尼亞就贏五粒。咁啊！呢場對國際米蘭，以為國際米蘭強啲啦，因為國際米蘭嗰個即係實力同埋戰績 都 不錯 都強啲嘅，食咗三隻蛋，食少幾隻咯。 係咯，咁啊！但係呢場波羅馬都整三粒，咁啊俾國際米蘭。嗱呢場波我自己就有睇嘅，咁啊其實上半場咧嗰三粒就上半場已經搞掂曬㗎啦。其實咧我睇呢場波咧就。其實就好有，我覺得就幾有意大利特色嘅。其實咧就係嗰個禁，如果你喺禁區裏面射門嘅次數咧，其實好少。 係 上半場，反而佢啲射門咧主要來自響禁區頂啊一啲遠射為主嘅。佢哋兩隊中場混戰好多，中場搶得好緊要。即係尤其是講羅馬咧，其實點解羅馬成績咁好？呢場波嚟講就係、是。迪羅斯啊，史杜文啦、 啊， 兩個啦，托迪就依然都係好似即係 指揮官啦、啊， 都係指揮官啦、 啊，做翻佢指揮官啦、啊，交通警啊， 係啦，咁啊，但係最重要就係嗰兩件羅迪羅斯、史杜文，哇，真係非常之硬正， 其實 真係喺中場，哇，直情好似殺戮戰場咁樣嘅、哦，哇，飛嚟飛去嗰啲波，哇，直情啲奮身演出啊，鏟波啊。好硬正，好實正。 但係羅馬後屘係打小個嘅呢場。 係啊，打小個㗎。 竟然係、 但打小個俾巴沙拉迪 啊嘛。巴沙利。 咁啊，巴沙拉迪就冇得講啦。係，又是第二個黃牌啊！直情都拗曬頭，都唔知點解瞓埋去嘅。咁啊，講翻啦，其實上半場好早啊，咁就已經咧呢個羅馬咧就入波啦。 托迪啊！ 係啊，呢個波就托迪咧嗱，嗰個波就點樣嚟咧？咁就係當時有長波咧就落去國際米蘭後場。咁啊，國際米蘭後場個中堅叫羅蘭度嘅，咁啊想解圍又唔知點嘅，解圍咗俾人，解圍咗俾個巴沙拉迪，咁啊巴沙拉迪就搶到，跟住一比咧俾個中間，咁就俾呢個咧 Florence， 再俾阿謝雲奴喺中間位置，再俾遠少少個托迪，哇托迪犀利啦， 托迪就响啦，呢个禁区顶附近咧，一个一脚劲射，哇就应声破网。呢个波就真系相当之犀利，呢个波 真系输洛兰图啊！ 吓咁啊，呢个系咯，真系主要真系输洛兰度啦。呢个波讲真就啊，咁就其实咧后屘古话年啊，即系国际漫游古话年咧，又系禁区顶又有一球噶，又系劲射 ，bang 一声咧就中柱。 系 啊，呢脚波如果入咗咧。可能都仲有價講嘅，咁但係咧嗰個波中柱咧就真係爭少少啦，咁啊跟住咧就響大約40分鐘到咧就有個12碼嘅，咁呢個12碼咧好坦白講，真係第一啦，個波就究竟係咪入咗禁區未咧，都真係要兩睇嘅。 係借雲路撲撲到噶嘛？ 係啊，借雲路撲到噶嘛，即係撲到呢、這個彭麗娜就將佢掃跌，咁但係其實這個球呢個波咧就彭麗娜。究竟是不是需要即是要出腳呢，因為後面其實呢都仲有一個 包的嘛， 仲有一個包的。 是的， 但是這個波其實真的不應該落腳的。 即是我看回片他在一些禁區邊的位置卡入去。 是的，就是右手邊。 就被人困低了。 是的，就是被彭麗娜的掃落。 即我看過因為我看啲片回來呢就其實有得相確未必真係入曬㗎。 係啊，真係真係未必入曬㗎。 因為佢跌低咗之後就喺裏面，喺禁區裏面就好肯定嘅。 但係好坦白講，我哋信嗰個底線裁判啦，因為意大利聯賽係有底線裁判嘅，同其他聯賽唔同嘅。 意大利個聯賽擺幾多個都， 係咁我哋 都有嫌疑㗎。 咁我哋信佢啦，我哋 有信啦。 因為呢個位其實我哋自己咁睇電視都睇得唔係好清楚。 係咯，睇得唔清楚嘅。 我哋唯有信佢啦。 因為佢個角度比較平嘅，睇唔到條線嘅。 係好難睇，其實幾難睇嘅。 幾難睇到嗰啲佢畫出嚟嗰啲白線。 但係國際米蘭嗰個後衞犯錯就係事實。 係咁係。 咁所以呢球波就托迪就12碼啦， 都好少得拖嘅，托迪射十。 托迪射12碼就第一球射得咁靚，第二球12碼就更加冇問題啦。好啦，最慘就臨完場咧，都仲要整多球啊！咁啊，呢球波就又係國際米蘭角球，咁啊一嘢斬埋去就點知俾人解圍啦。咁然之後咧，托迪好嘢喎，禁區頂獅子佢好犀利嘅控球技術，挑挑剔剔咧就剔咗俾咧就史杜文，阿舒文犀利。走咗成40幾50碼，即係由後場推到呢推到去呢個呢係前場嘅位置，跟住俾阿 Florence 就諗都唔諗啊，右腳一抽入去。咁啊三球波其實睇到呢羅馬呢場波嗰個主要嘅攻擊套路就係防守反擊囉，好簡單啲嚟講。咁但係呢場波國際米蘭就佢嗰個352呢，即係點講呢，要352。我又發覺唔到佢可以打到352嗰個特質，因為352就應該佢個邊線到嚟到都幾強，同埋呢好坦白講，前面嗰個帕拉斯奧就真係弱雞啲嘅，真係似乎係啊，真係好弱雞。即係第一就佢本身身材唔高大，二又冇乜技術，三又走位又唔刁轉，咁就真係喺前面就喺度等問道，同埋對住咁硬朗嘅巴拿迪亞、卡斯坦啊，呢啲呢都係問啲嘅，都係。反而就如果講國際米蘭睇得比較好嘅艾華里斯， 艾華里斯 咧，即係佢嗰個作用就好似托迪嘅，即係中場都 hold 到下個波。咁但係冇計啦，你前面嗰啲咩帕拉斯話咁曳，拉卡托姆 OK 嘅， 佢係打左翼左翼位嗰個啦。 呢場波唔知而家左定右啦，右好似。是不是右邊 即是打邊啦， 打邊的 即 都 是 翼位，翼位的他和彭利娜一人一邊的，但是彭利娜就不用問啦，那個波就有一個波輸他啦。其實總體來說國際米蘭這場波真的除了艾華里斯和古華連踢得好少少之外呢，其他來說都真的踢得麻麻地。咁就羅馬那方面就我想問啦，比真力佢就我以我所知呢個球應該係即係比較攻擊性強啲嘅，但係我又見到呢場波其實佢都係打好多防守， 以往佢踢啲十號仔波㗎喎，咁 但係而家唔係喎， 咁可能呢隊波其實而家正選嗰個進攻能力其實好多人都可以做到呢個位置啦，因為譬如你迪羅斯粗粗地其實都可以做到策劃啦，咁托特更加唔使講啦，霍恩士都可以啦，咁就即係廖化當先鋒囉，踢得比較保守啲囉， 鬥得厚啲囉， 鬥得厚啲，同埋我見係羅馬個陣容咧，就算後備咧，即係仲係有好多進攻天才喺度，即係包括就係娜積積啊。 系啊，嗱，即系未出 嗰个天亚域啊，同埋就算粗粗地，即系 波里路都仲喺阵中嘅， 系 啊，即系要揾睇过。 波里路系啊，喺阵中。 咁啊，都即系似乎即系呢队波真系几强。 呢队波如果就咁睇呢场咧，嗰个进攻嘅模式就真系好靠佢后防，即系抢波抢到就快速，好快咁俾谢云路，因为谢云路就犀利啊。哇！佢嗰啲第一就佢肯大波啦，第二就肯过人啦，就即系好似 佢唔射门啦，最紧要佢唔射门啫，其实 系啊，最紧要佢有助攻啦， 系 啦，啊， 佢肯传就其实应该 OK。 其实谢云路真系我谂老迪加西亚系识得用呢个球员，因为以前佢喺里尔嘅时候都隔过谢云路。咁呢場不過佢嘅表現亦都係相當之好啊，謝雲路。 咁今年羅馬成功，即係暫時嚟講成功啦，即係好 真 係 好靠 就係個新教練啦。 係咯， 係一定係個教練一定佔好大功勞啦。 法國嘅， 因為第一做好防守啦，我睇我諗個防守真係重點嚟嘅，因為失一球啊，大佬七場波，唔係講少喎，真係你對對手有拉數，誒對國友有國米，你都保持到不失。咁呢個真係都羅馬真係仲要睇住嘅，我諗對祖雲達斯，如果有機會日後對祖雲達斯呢、這個呢、這個戲碼都相當之精彩嘅，好睇嘅。咁啊呢場波羅馬就輕鬆贏啦，咁啊另外就祖記就贏得 幾險喎、啊， 叫辛苦咧， 係咯， 我又唔覺得佢係辛苦， 即係睇個賽果又咦幾辛苦， 三比二 咯，有啲 有 佢都空險、 啊。雖然捏住三比一嘅，咁個三比二嗰球就好遲嘅，咁啊嗰球，咁啊咁啊祖雲達斯其實就成場波攻勢好多嘅，咁都叫做，咁就但係就派路啦，個罰球啊相當之精彩， 呢啲功架嚟， 手本戲 啦，手本戲，咁當然啦， 好唔爆得嘅時候唔靠你點食唔到糊噶啦， 咁啊梗係啦， 食糊嘅老本， 咁啊但係其實呢場波咧開紀錄先咧就係、是。蒙达利、啊、AC 米兰蒙达利好早啊， 开波冇耐即刻 19秒，數个19秒，咁、那个波就撞下撞下，右手边一撞撞咗过去，左手边蒙达利第一时间一射就入网嘅，咁啊蒙达利就点都估唔到呢场波梅开二度， 有啲大赛入波云 嘅，总体嚟讲呢队波蒙达利呢场波就踢得好好添，呢场波蒙达利有两个入球吓，咁、啊、就 早嘅另外边几入波？ 另外就基奥云高啦，就2-1啦，嗰、那个波吓，咁、啊、就之后咧就麦萨斯咧又两黄一红咧就出场 抽闸喎， 成日都红牌。 呢个麦萨斯咧真系我睇嗰、那个嗰、那个即系被两黄嗰个黄牌真系无厘头咁一嘢中落人嗰度真系，唉呢、這个麦萨斯。 佢打咗咁多年都系有啲好鲁莽或者好冲动嘅。犯規即係令到自己係停賽。 你睇佢以前咧， 佢羅馬 爾多嗰陣或者羅馬嗰陣， 都係咁嘅。 即睇個樣子好似好優雅，發過金髮嘅，好似好好 elegant 咁樣，但係好論盡嘅。即係由出道到而家都係咁樣嘅，真係唔知 道。誒呢啲球員，我覺得都係算把啦，都係因為已經都成過名啦，真係呢個球員都、都可以判佢死刑。 同佢成名嗰期咧，其實仲有一個咧，曾經都。對佢評價都幾好嘅，就係、是、阿仙奴嗰個史基拉斯。 哇！呢、這個啊， 即係呢兩個而家都係哇， 即、係 送俾你都唔要。 好啦，咁 講埋另外一隊啦。 啊边 拿波里， 拿波里就四打， 系咧叫大家睇拿波里系有原因嘅，真系真系好犀利。 咁对利和路4-0又 合理 合 理 嘅，咁啊其他嚟讲， 佢嗰啲入球真系即系尤其是欧联咧，真系追住嗰组啦，嗰组真系好睇嘅。 系，咁就 同埋佢哋嗰个入球分布都系分得好散， 分得好散。 系啊，卡利庄啊， 岩石啊，恩拿啊，帕迪夫啊， 系泛泛有噶，其实都系。 我諗今年就拿波里羅馬加埋祖記啦，國際米蘭就可能爭少少啦，好坦白講。咁就呢三隊啦，可能互相互嘅對碰咧， 都 好睇嘅。咁啊，再講多場就費倫天拿就0-0作客咧，就和拉素就有啲失望啦。 講翻聲先啦，羅馬下一場係主場對拿波里。 哇正 哇 正， 兩個禮拜後啊，應該係咪？ 係啊， 20號啊， 呢場波真係又係要 因為下周嘅未。应该就 隔多个礼拜 咯， 系啦系啦， 隔多个礼拜咯，系啊， 即系大家都唞够咁样一齐， 系咯系咯， 係啦，咁真係要睇喎， 真係要睇啊！ 即係二甲呢兩隊波，我覺得 我覺得係矛盾之戰嚟㗎，即係拿波里攻擊咁好，咁啊，但係羅馬防守又咁掂，哇！真係要睇住啊呢場波嚇， 同埋睇球星都大把你睇啦， 係啊，睇下托迪。睇下托迪點樣挑挑剔剔啊，好似阿叔咁指三指四都夠過癮啦，啱啱先？咁啊，費林就零比零和拉素，咁啊總體表現就螺絲邊都好曳，麻麻地啊。咁啊，其他後防嚟講就係後防好啲啦。咁就拉素就都係麻麻地。我今年拉素就真係好難睇好啦，講真就啊嚇。咁就我諗意大利就差唔多啦。 西甲點啊？ 西甲就一定要講一場啦， 係 咁啊，講利雲特對皇馬啦。 皇馬 呢場咧，咁就哇，即刻啊，皇馬擁趸啊， 應該 下薩達又嗌一聲啦， 應該嗌 贏波喎， 係咯， 唔係啊，個問題係睇到啲風扇唔係咁得啊嘛。 但係你真係走咗個走幾個重心，你真係冇得講 啊。冇辦法，就係走咗 希古恩啦， 希古恩、奧斯爾啦、 卡利莊啦、 卡利莊啦呢啲。 當佢唔係啦， 卡 卡就唔可以當係， 本身都係抵押品嚟嘅，你當借錢俾斯米蘭啦， 咁啊 應該咁樣講嘅，其實我覺得係唔用啫，我覺得係， 咁啊呢場波嚟講 就用到嘅， 其實就咧呢個費呢個黃利雲特就下半場 先入波 㗎嘛，先入波 㗎，全部入球都係下半場嘅， 全部入波就下半場， 即係如果你要睇翻就上半場睇下諗飛唔飛住你睇啦， 係啊，咁啊。嗰陣時就2-1嘅，嗰陣時就去到八十幾分鐘嘅，咁啊，但係後屘咧，哇！即係呢個莫拉特啊，如果冇記錯， 係啊，莫拉特 咁啊先入啦， 2-2。 其實莫拉特呢兩場波都開始俾佢用下啦， 係後備係嘛？ 係啊，後備俾佢用下啦， 或者可能呢場因為法國。即係國家隊啲因素咧，有一啲球員可能俾人炸型，要唔出得咁多咧。 德賓斯馬 係啦，唔係咪德賓斯馬打得唔好咋？ 德賓斯馬打得唔好嘅正常。 係啊，正常係要換嘅喎，大佬。同埋呢場波咧，就係阿伊斯高都打得唔好。 O.K. 伊斯高打得唔好。 其實睇得到嘅。佢靠伊斯高。即係， 但伊斯高真係後生仔嚟 嘅。當伊斯高唔好嘅時候，成隊皇馬嘅串連嗰啲各方面性咧，亦都係降咗呢嘅。 我覺得 睇得到嘅 斯朗要孭起多啲責任咯。 唔係啊，而係個問題斯朗係唔係都有責任㗎啦？大佬咁貴簽入嚟，但個問題係巴爾咧。 巴爾咪受傷咯， 受傷嘛。 所以咪話咯，當佢如果譬如話嗰個咩啊伊斯高用唔到嘅時候。咁就要巴爾出嚟咯， 係啊，或者呢場波其實咧，佢又出咗個新仔，用咗新仔叫阿夏斯啊，因為其實如果你 恩達廿一 前嗰一兩年啦，我哋足球頻道傑斯仔講過呢個球員，可以話係皇馬嘅又係新希望嚟嘅呢個 夏斯，即係其實西班牙啲青訓係好嘅， 係啊，即係呢個球員同埋莫拉達兩個咧， 調翻轉頭嚟講，我你喺巴塞嘅青訓就好咗，但係皇馬嘅青訓咧係 其實 一般。 其實巴塞皇馬嘅青訓都流出好多其他隊， 但 即係華倫西亞嗰啲好受惠㗎。 首先一樣嘢先，巴塞嘅係自己用翻嘅，多數都 一啲啲 嘅啫。但係皇馬嗰啲咧流出去咧，真係流出去俾人㗎嘛。 就而家未有個去咗拜仁咯。 咁啊睇翻啦。咁其實就去到臨尾86分鐘咧，個艾沙爾咧都仲係射成2-1嘅。 呢個艾沙爾咧有冇印象啊，各位？ 好似係咪英超踢過嘅？ 踢過利物浦㗎。 哦，踢過利物浦㗎。係 啊，好多年前踢過，應該賓尼迪斯嗰陣係 真係冇乜印象。 用過呢個球員後備嘅前鋒嚟。 啊，咁啊真係好坦白，真係冇印象。 冇啊，佢去到都係打後備。 係 啊，佢去到利雲特都係打後備。 係啦係啦，咁呢場波就係啦後備。咁就最後啦，就係90分鐘就莫拉特禁區就追平莫拉特呢個球員咧，其實真係可以考慮一下俾佢試下正選㗎啦。 摩連迪斯型 嗰陣時候佢講過嘅，如果譬如話皇馬咧再入一個前鋒翻嚟，佢減少咗佢嘅出場機會嘅話咧，佢會考慮走咯。 唔係，其實可以即係有時 唔係試下用 試多啲試下咯。你既然都用得伊斯高咯，咁莫拉特啊、伊亞拉文丁呢啲咪用下咯。 唔係，我覺得係 我覺得既然賓斯馬場場波都打得咁鬼曳嘅時間，係咪真係要俾翻啲機會啊？呢、這個莫拉特嘅， 問下阿仙奴要唔要啊法國兵喎、啊？咁樣啊，問下雲加啊，法國兵嘅情意，問下雲加法國兵嘅情意， 都唔係個個都要得落噶嘛， 好、難講。 咁啊，但係好慘，二比二都唔緊要啊，利雲特攞一分當贏咗，但係咧。阿C7又嚟啦， 犀利， 有啲运嘅威利球， 一个世界级球员又嚟啦，咁啊呢个右副位一射就中柱， 散到人 就弹入，就坚散到人， 散到人中柱再弹入。 真係哇！真係一入咗波，哇！ 除衫 又除衫，顯示佢嗰啲咧，真係咁勁嘅肌肉，哇！ 揾食噶嘛！ 啲女球迷，哇！啲女球迷 先啦， 又喺度叫， 咪咯，唔通遲啲瞓？掀起件衫跟住揈下咁 咩？我唔係雙撲嗰啲 OK 喎，我唔係真係有人尖叫咧， 雙撲係啊， 咁驚嚇 驚嚇嘅尖叫，唉咁啊，哇咁狗咁嘅嘢，咪洗眼咯咁嘅嘢， 掉嘢啊， 傻人發現案係嘛？ 啊咁就總之就三比二嘅。斯朗拿度呢幾場波呢真係次次都呢做救世主。 關鍵入球都係因為佢啦。 我開始懷疑呢幾場波都究竟係唔係真係有心做出嚟嘅做俾斯朗嘅。真係好難講㗎。你知呢啲咁嘅波啊真係雖然皇馬就咁熟咁但係呢都叫贏波啊。 我俾個 warning 大家呢啲係好難長久嘅。即係你咁即係你季初已經踢呢一種即係要下靠佢一個人救全家嘅波呢。即係唔係 唔 樂觀。 唔係 唔樂觀。即係你調返轉譬如你睇巴即係除今年嘅巴塞，我覺得未必話咁悦目大實，有翻尼馬同埋即係譬如 其他 班齊斯啊幾個整體都比較平均一啲咧。 法比加斯嗰啲又打翻 先至襟玩啊嘛。 始終咧，你唔係話一隊波即係一隊波唔係淨係靠一個半個咁樣去到撐起曬成隊波啊嘛。即係一隊足球隊係一隊足球隊，唔係兩個人嘅足球隊。 我明。 我諗等下等下。 所以咧，佢所以當初話明睇咗佢哋猛咁。掛住靠曬伊斯高咁樣嗰啲咧，喺個中場嗰度做上去嗰啲咧，我就覺得好擔心咯。 係咁啊，今年皇馬就睇下點啦。咁都仲係 keep 住第三位嘅，雖然就輸咗俾馬體會。嗱咁就咧，咁就 馬體會贏係嘛？ 馬體會都贏二比一嘅。係 咪又 係 啊？迪亞高個 係啊，哥斯達又係佢啊， 有兩球 啊，好鬼 fit 啊！呢條友真係真係相比韋拿就有啲失色啦。 馬體會真係年年都有個前鋒幫佢頂住嘅喎。 啊，呢個真係 佢真係年年賣前鋒，年年都有。 真係估唔到，我真係估唔到啊！真係跌曬 啦！球員我都講過啦，其實季初利物浦係必過嘅，即係有出價二千萬，咁就馬體會 reject 咗。 係啊，哦， 咁似乎真係 reject 得有道理啊！ 而家睇就真係有道理啊！而家睇真係即係斯蒙尼都睇得好準啊！咁啊，西甲有幾場賽果要講講嘅。第一件事咧就係華力簡奴呢隊波咧就輸曬嘅之前，咁但係對皇蘇呢場主場嘅比賽咧就打開勝利之門。咁、 哦、 所以見到皇蘇咧，呢隊咁嘅皇蘇咧，連呢隊咁嘅華力簡奴咧都輸得嘅。雖然話作客，咁但係真係 開季真係好差， 真係大鑊。成個九月去到十月啦，都未贏過波。 皇蘇真係一打， 皇蘇真係 一打歐聯就賴嘢，佢真係啲往績又翻曬嚟。 係啊， 即係總之，唉，今季我覺得可以諗場。長期都係， 佢短期咧唔好攞到第三，如果探埋歐霸真係死埋添。 係啊，我睇就呢隊皇蘇真係等佢贏咗先啊，即係呢隊華力簡奴都贏唔到嘅話，就真係，因為其實我貼波諗住想搏下呢場，但係諗下都係米嘅，呢隊皇蘇真係好曳嘅最近。咁就巴塞贏四比一啦，尼馬就打得好好啦，三齊士又打得好好啦，教練嘅功力係真係睇得出㗎。呢個馬天奴真係好犀利， 連呢個亞歷士山齊斯都翻生嘅時候， 翻生 咁，但係 即係用翻生，喂脫胎換骨啦。 係啊，因為就 因為佢應該係即係其實睇過下，即係之前真係今季開始又打得冇咁短咧，啲波又似乎即係上一兩季踢得差啲嘅球員又上翻嚟喎。 亞歷士山齊斯喺烏甸尼斯嗰陣時候， 好嘢嚟 㗎，佢係好嘢，佢係要上腳噶嘛，佢爆落去， 同埋信心好咗好多，即係馬天奴俾佢好大嘅信心，同埋咧輪換好多嘛，唔使次次都係美斯啊嘛， 美斯真係唔出就唔出啊，呢下真係好嘢啊， 唔出啊就唔出啊。 唞，啊你要唞就唞啊，啊 仲好啦，有多啲轮换嘅话，美斯可以爆发得更劲啊嘛， 系咯， 咁呢个其实就系关 好事嚟， 关尼马事咯，因为尼马真系对住弱队佢系孭得到嗰个重飞， 咁系 已经可以悭翻有啲波唔一定下下要用黄牌先啦， 系啊，咁啊同埋尼马就打得好好， 我谂尼马踢得好又加埋法比加斯啦， 法比加斯 咁啊几个。即係臭皮匠就夾埋一個美斯咁， 但係巴塞唯一嘅隱憂啦，又係角球防守啦，角球防守，巴塞 OK 嘅， 逼機 又逼機 啊，但係啲角球次次頂唔到咯，輸咗球波又係輸角球咯。 其實輸角球係咪真係問題好大係逼機咧？ 我唔知啊，總之就 我覺得， 總之我諗你分析統計，巴塞嘅失波十球有九球係角球嚟。 唔係，但係呢場又。望一望即係顶得下嘅嗱，你 有巴查有碧基先啦， 有巴查碧基有桑治， 有桑治啦，仲有桑治啊， 桑治跟住法比加斯都 OK 嘅， 咁但係都顶唔到喎， 即係數埋得四个，咁你都好淡啦， 真係唔好意思，第一球失波即係输住先嘅巴塞， 系 咁又系个角球， 咁但係你數埋边啲真係有翻上顶上 高，我想问下佩奥尔今季有冇出啦？ 冇出過， 冇出過， 仲係傷嘅，仲係傷嘅。咁但係 其實真係要諗，即係再一次咁諗下啦。即係貝奧爾嘅係時候都已經， 我同慈生講咗一年啦呢句説話。 其實唔關事，即係貝奧爾出少啲，而你隊波可能 即係做後備大佬， 其實 OK 嘅，即係。最可惜就係阿艾比杜啫，即係佢復出之後，你又咁對人， 咁啊係，唔知點解唔知啦，但係都係嗰句啦，買一個硬淨嘅中堅係真係要 難求咯，呢個硬淨嘅中堅， 靠逼機巴查靠唔到好耐嘅，尤其是角球，次次角球次次攋嘢嘅，出到歐聯就唔掂， 唔係啊，佢硬面夠球， 你諗下上次對。阿西奥迪，西奥迪未制， 又系角球咯， 都系有得震冇得瞓啦。 即系你话死唔死，即系唔惊三波，惊死波。 硬净中坚咁啊，不如真系考虑下。 咪要大牌啲， 考虑下阿艾加， 唔系啊，佢要唔系系啊，全过噶，同埋佢要上脚啊嘛，即系巴塞。 佢要啲人识得， 佢系要用到个波啊嘛。 其实咧一个唔够噶，如果要买中坚咧，要买够一对俾佢嘅， 一对。 一 pair 一 pair 咯，巴查長遠嚟講係 OK 嘅， 巴查 OK 嘅， 係啦，你冇第三中堅咯，而家 即係你又要有翻咁上級數先可以拍得 逼 機哥啊嘛， 而家濕滯嘅地方，如果逼機同巴查兩個都有咩頭暈身興，你真係唔知揾邊個頂， 係 所以最少要入兩個咯， 真係桑治咩？桑治布斯基斯一齊打中堅唔通？ 哇， 唔係你 好暴啊！ 唔係喎，啱啱你提醒咗我啊，係諗住布斯基斯可能。摆后踢中坚噶， 咁都得， 唔系佢试过嘅， 试过 嘅， 喂，试过嘅，得唔得先？ 咁 嘥咗咯， 嘥咗， 都冇踢防中 堅， 因為佢擅長就係嗰啲乸渣嘢咧，人哋一冚上嚟佢就埋去撞低人。 咁倒不如用阿桑治做防中嗰個咯， 但係佢自己又 中堅，所以 但係佢又唔 comfortable 啦。佢阿仙奴嗰陣都打踢呢位都踢唔到噶。 唔係，我諗真係長遠嚟講，點都要揾個中堅噶啦。 係咯，揾個中堅嘅群星總召逼機哥咯。 啊，阿慈生使講埋場得。 我講少少啦， 係啊，個爆冷都爆勁喎！ 呢場真係，即係其實呢場就無信加拍2-0嘅多蒙特啦。咁就其實我有睇嘅呢場波，阿達史迪根真係西非嚟， 犀利啊！ 即係呢個龍門其實真係唔即係不能夠開玩笑，好多球佢都係即係緊緊托走個波啊，包括萊斯嘅罰球啊，或者有啲。勁射佢又封到啊，諸如此類嘅呢，即係武信加柏係守得好穩嘅。咁去到80分鐘，阿侯姆斯食咗全餐就真係，咁就玩完啦呢場，即係判咗多蒙特死刑咯，基本上就就即係攻勢就我唔覺得多蒙特就差咗嘅，但係武信加柏係真係守得好穩，同埋佢打反擊嗰下嘅速度咧都係仲有喺度嘅，即係其實武信加柏之前都係長期。即係呢兩季啦，或者呢兩三季啦，都係佢嗰個穩手突擊係踢得好好嘅。咁呢場亦都有一個水準喺度啦。咁即係侯姆斯共擺出場就真係好無奈嘅呢下。咁但係就係啦，呢個全餐就冇得走嘅。 你禁區裏面辣低人哋咁十二碼紅牌咁啊，正常合理啦。咁就冇啦，你再想攻翻轉頭嘅時候，人哋再禁多你一球，咁就玩完。 咁啊，回顧翻今週德甲賽果就， 好多爆冷。 首先第一件事就漢堡啱啱換完教練咧，就作客啊， 大炒啊， 零紐倫堡啊， 估佢唔到呢個真係估佢唔到， 真 係 送佢樓。 同埋另外一場估唔到就係布倫瑞克咯，琴妹唔貼就就客贏和夫斯堡咯。 點解你下下都要辣辣下琴妹咧？我都專登唔提啦， 係咯，我特登唔 想嘅， 唔想你睇 琴妹。追咗幾個禮拜， 係啊，啱啱咁我上個禮拜唔追就開齋， 呢個世界真係好得意。 即係佢追埋呢場， 即係冇辦法，佢係要中伏嘅。咁啊，呢啲都要中埋伏。 你睇下，琴妹而家煮飯仔啦，淨係玩。 對唔住， 唉， 真係，我應該提你繼續追落去嘅。 我好坦白，布倫瑞克呢隊波同你無緣啦，講完啦。 呢隊波睇多幾場啦，真係唔係好靠得住嘅布倫瑞克，其實真係。 另外仲有一場比數啦，咁啊，小呢個。利華古信結果都真係和咗、這個， 逼和咯， 逼和咗拜仁慕尼黑啦。 拜仁真係其實利華又係守得幾好嘅，因為佢都頂得好辛苦下。 嗯， 咁就 阿連奴都救咗好多球波。 係啊 ，Leno 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即係講幾季好嘅龍門啦。除咗同埋除咗呢個武術家啦，大師力根啦，係咯， 即係艾德拿，係 咯， 仲呢個。拜仁仲要睇多兩場啦，始終佢之前俾人哋封咗去做加強版嘅巴塞嘛。 但其實佢轉咗少少，即係佢其實開始摸得到，即係點樣去 turn 對波嘅。咁佢除即係除咗佢 keep 翻上一季嗰個好簡單直接嘅攻勢，佢都多咗少少傳球，即係多咗少少巴塞元素嘅，即係佢可能差多幾腳先至好直接咁兩邊力殺落去咁斬出嚟。 呢幾場波不斷用藍帽打防中。但係個效果就 唔好 嘅，其實唔好嘅， 唔好嘅。 但係咪真係長期真係要用藍帽打防中呢？呢樣我都真係要好拗頭啊。咁另外啦，如果講爆冷賽嗰項，諾威個主場真係就斷啦。就打和咗呢隊呢就係、是、死啱啱電腦都唔到啊，係好似係咪 哈法柏林？ 哈法柏林係啦嚇。咁 但係哈法柏林其實。季初是不錯的， 季初不錯，主場挺好的， 是啊， 我想著作客不得嘛， 估不到他作客又追得和，即是他都追到臨尾，被他追到和，那就沒計了， 是啦、啊、那其他的就冇啦，費賴堡就一比一打和法蘭克福啦，法蘭克福就講咗個出場嘅， 係啦， 咁啊講上面講少德甲榜啦，咁就拜仁二十分。多蒙特同利華官咗十九， 因為多蒙特輸咗，咁 就第一場輸波 係啦係啦，咁拜仁就因為和波攞多一分咁就冚咗上啦。 無上加柏第四，漢諾威第五，哈法柏林第六，榜尾紐倫堡五分尾三，費賴堡四分尾二，布倫瑞克終於攞到第一。第一個場勝仗啦， 但係其實包尾嗰三隊得佢贏個波嘅啫。 哦，係啊。 系啊， 咁 啊， 但系 咁 啊，得一場和波， 佢輸得多啊， 輸得多啊嘛，咁啊冇計啦。 漢堡我諗真係會爬翻上去噶啦， 睇多場先啦， 係啦，睇多幾場睇下佢， 睇多場先啦，呢場我當佢回光返照先啦。啊，咁啊，應該時間差唔多要噔噔噔噔咯， 噔噔噔噔就清算啦，都係要明謝我哋嘅網友啊 ，Chu Chu Vito 啦， 係小豆河啊， 係啊，河小。咁啊，今個禮拜我哋嘅燈神終於翻翻嚟啦， 邊個咧？ 阿傑斯， 阿傑斯， 即係唔提唔講唔講唔中中就中對家， 佢嗱佢貼幾場啦，佢貼就紐倫堡贏啦，法蘭克福贏啦。波洛尼亞和啦，全部都唔做 炒曬， 係啦，咁啊 三炒， 咁啊，佢另一方面疲極太耐之後咧，即係股波嗰方面有啲 翻啦， 係啦，咁啊祝佢運啦，係啦， 祝佢 即係繼續登啦，我覺得就祝佢 係咯，繼續登都係好事嚟㗎， 係咯， 對於我哋有著數， 係啊，即係明燈指引， 係咯，今個禮拜就。總之啊，卡妹唔貼嗰隊贏嘅波啦。 啊，你仲要辣多喎？ 佢貼嗰隊多蒙特咧就領嘢啊！ 本来其实即系如果你未输全餐之前咧，其实真系似样嘅，咁要 唔系？其实我嗰日礼拜五唔记得提大家咧，其实多蒙特作客无信加拍近呢两三年咧， 都系麻麻地， 都系冇好下场。 唔系甜头啊，差啲嘅系。 系啊，无信加拍次次都唔系。 其 实 几对啦，史特加对史特加又系对苏亚零四都系硬仗嘅。咁啊，卡妹其实。即係雖然話佢唔中咧，但係其實佢中 係啊，今個禮拜 中得最多最旺係佢啊， 中兩場啊， 利物浦贏波佢又中啦，荷芬咸對面因斯大呢啲真係 咁， 即係呢場大家好多人支持佢嘅呢場。 不過利物浦個其實個主勝一點幾倍啊，一點一倍松啲啫。 誒，佢攞翻個彩， 攞翻個彩啊， 好正常嘅， 唔好咁樣啦， 攞翻個彩啦，誒，係 啦，咁啊。Chip 咧，你就 中一場啦， 一場啦，後城逼和 維 拉 啦， 維拉和啦，咁啊，諾維治讓球勝 啊， 俾人篤爆 咗啦，維迪斯就輸咗俾呢個菲燕諾嘅， 係 啦， 咁啊，好旺嘅 Stephen 咧就小特加贏啦，就唔中啦，和夫斯堡讓球勝就 賴嘢啦， 賴咗啦， 賴咗啦， 羅馬大佢又中啦，咁啊，師兄喎。 兩場主場咪賴曬嘢咯，不爾包到斷埋咯，唉，我都同阿傑斯都仲同我講話夠唔夠膽，我懷疑就切啦，大佬呢啲真係制唔過啊，大佬，我仲要用嘅嗰條嘢，大佬，係好似佢咁啊，大佬，唉， 佢嗰啲切極重生啊嘛， 我真係冇佢嘅本事啊，大佬， 佢嗰啲唔還 J 數 啊 ，PSG 嗰場就贏咗啦， 贏咗嘅， 咁啊中翻呢場啦， 我都忘記咗講呢場，不過其實咧，我諗呢場法國波咧，我哋。做個預告啊，下個禮拜可以講得長。 係啦，因為呢個禮拜就歐洲啊，唔係世界盃圍賽啦，又係咁啊，應該留翻下個禮拜講咯，可以。 好啊， 我哋會講下啲嚇文化、美食啊，啲旅遊啊。 係啊，佢有個專題啊， 專題我哋專家。 係 啦，係啦，係啦。咁啊，仲有拉士一個俾貼士嘅經一啦。係。咁啊，曼城大嗰場又中咗啦， 3-1。 其他嗰啲後城大、 三 後大又 輕 曬啦， 三後城係細 啦。 係。啊，基本上我哋呢輪。就中得个一场，咁大家咧， 唔系啊，阿杰斯咪中晒咯，中对家啫嘛， 阿杰斯除外啦，唉，我哋呢啲全部中一场，咁大家谂谂佢， 保持水准啦， 大家谂谂佢咯，啊，仲要 track 谂谂佢啦， 系应该都要两个礼拜后噶啦， 系啊， 呢个礼拜都唔会。应该我估都唔会俾㗎啦世界杯。 我会俾㗎。 唔係啊佢国际赛阿切呢国际赛。係啊要諗㗎。 咁啊留意你啦。 留意啊吓。咁啊最后讲少少啦因为就今个礼拜就冇 bonus track 啦。咁啊但係其实呢如果涌香港波嘅本地波啊球迷呢下个星期二啊咁就有一场亚洲杯嘅外围赛主场香港主场对亚联游。咁就喺礼拜下个礼拜二。咁就咧係踢嘅，咁就所以大家要留意啊嚇。咁有冇冇嘢？ 咁樣仲有呢度講翻聲先啦，恭喜恒大啊三連霸係咪先？ 哦，聯賽三連霸係正常係應該嘅。 唔係，即係都要恭喜下嘛。 哦，係應該嘅。啊，咁啊祝佢亞冠啊搞掂埋啦。好啦，咁就今個禮拜哭波桑時間又哭完波桑啦。下個星期。咁啊，再同大家见面咯，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